子曰：“学而不思则罔，思而不学则殆。”子曰：“吾尝终日而不食，终夜不寝，以思无益，不如学也。”子曰：“温故而知新，可以为师矣。”子曰：“盖有不知而作之者，我无是也。多闻则其善者而从之，多见而智之，知之次也。” 这几章内容啊，他谈的是学习方法问题。你看，如果我们认真真的思考，是不是可以从中学到比较科学而高效的学习的方法。荀子在《全学篇》说：“吾尝终日而思矣，不如须臾之所学学也。”与孔子的见解相同。学习不思考，不消化，就会困惑迷惘；思考而不学习，就会空洞倦怠。学而思，这是行之有效的学习方法。温故而知新，前人呢对此有两种理解。一种理解是通过温习旧知得到新知，另一种说法是既不忘旧有的知识，又学习新的知识。我倾向于后一种，学了新知，忘了旧知是通病，时时温习才能巩固学到的东西，养成这样的好习惯，学识必丰，就能成为老师了。这是提高学习效果的好方法。我们总是在找学习方法，其实好方法就在《论语》里，落实就可以了，何必舍近求远，舍真求假。我们刚才啊讲的是为学，目的、态度、方法。下面我们谈谈孝道。 讲孝道啊，这个也是我们现在这个在学生群体当中，实际上要为大家灌输的这样的一个我们的传统的一个文化的思想。 哎，对 啊。子曰：“父在，观其志；父莫，观其行。三年无改于父之道，可谓孝矣。”子曰：“是父母积谏，谏至不从，幼敬不为，劳而无怨。”孟懿子问孝，子曰：“无为。”樊迟曰：“何谓也？”子曰：“生，事之以礼；死，葬之以礼；祭之以礼。” 孔子的一个思想观点呢，就是孝在无为。孔子说，父亲在世观察他的志向，父亲去世观察他的行为，说三年不改变父亲的准则，可以说就是孝了。孔子还说，侍奉父母，父母有不对的地方，要委婉地劝说，看到自己的意见如果有不对的地方，那就委婉地劝说。如果自己的意见呢没有被父母听从，仍然要恭敬而不违背，劳而不怨，忧虑而不怨恨。说无为啊，就是我们常说的顺者为孝，这是说孝的行为。说儒家认为呢，说孝包含着抚养父母，但主要不在生活方面，更在感情方面。父母最欣慰的 莫过于子承父志，有所作为。说因此遵循父亲的志向是孝的一种具体的表现。其次呢，在我们传统社会中，老人的经验是最有价值的，一般情况下不可轻易的去否定。从这个方面来说呢，孝又包含着传统的继承问题，它就是继承的手段。至于父之道是否一定不能改变，朱熹呢曾引用过隐士的一种说法，他说如其道，说如果父亲呢他的志向符合道，虽终身无改可也，终生都不要改变也是可以的。如其非道，如果呢不合乎道，何必等三年呢？如果三年还不改者，孝子之心是有所不忍的缘故。从这个方面来说，无为也不可一概而论，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，区别对待。如此看来，朱熹是大儒，于此可见一斑。 子曰：“父母之年，不可不知也。一则以喜，一则以忧。”孟武伯问孝，子曰：“父母为其疾之忧。”子曰：“父母在，有远游，游必有方。” 心存父母也是孝的重要表现。孔子说父母的年纪子女不能不知道，一方面因其高寿而欢喜，另一方面因其年老而忧惧。心存父母就是孝。孟武伯问孝，孔子这样说，说父母最担心的是子女的病痛，不让父母为子女的病痛担忧就是孝。孔子还说父母在，不远游，游必有方，游一定要有明确的去处，儿行千里母担忧，让父母放心就是孝。 子游问孝，子曰：“今之孝者，是谓能养，至于犬马皆能有养，不敬何以别乎？”子夏问孝，子曰：“色难有事，弟子服其劳。有九十，先生传，曾是以为孝乎？” 孝啊，还在于敬，尊敬父母。孔子的话放在今天仍有现实意义。敬是孔子思想中的重要概念。孔子从人与禽兽之别的角度指出，孝必敬，仁者仁也，亲亲为大，人应做到孝亲亲亲，这是最基本的。如果仅满足于能养，显然是与禽兽没有什么区别。 子曰：“夫哉观其志，夫莫观其心。三年无改于夫之道，可谓孝矣。” 当今现代这样的一个社会，其实对于年轻人，对于青年人来讲，彼此之间相互的沟通和交往也是非常重要的，也是能够决定你这个人未来自己的前途能够走多远。那接下来我们就和大家进入到《论语》当中关于交友的这些相关的篇目。孔子曰：“益者三友，损者三友，有直，有量，有多闻，益义有偏僻，有善柔，有偏佞，损矣。”子曰：“君子不重则不威，学则不固，主忠信，无友不如己者，过则无惮改。” 这是孔子告诉我们的交友之道。孔子说呀，益友有三种，损友有三种，朋友正直， 朋友诚信，朋友见闻广博是有益的，朋友阿谀奉承，媚月不端，花言善辩是有害的。这一章啊，是含有箴言性质的规戒，意在告诫如何交友以及交什么样的朋友。有德的人或者执政的大夫交友要有标准，不可不慎。推及到我们每一个人，他也适用。朱熹曾经说，友以辅人，不如己，则无益而有损。不如己者，在这里不是指才能不如自己的人，是指不仁之人。显然孔子的本意是远离缺乏仁德的人，因此孔子说，君子不庄重就没有威严，所学就不稳固，以忠信为主，不要亲近缺乏仁德的人，如果发现自己的过错就要勇于改正，这些对我们今天都很有教义。 子贡问友，子曰，忠告而善导之，不可则止，无自辱言。子游曰，事君硕，思如矣，朋友硕，思疏矣。曾子曰，君子以文会友，以友辅人。 子贡啊，问交友之道，孔子这样回答，衷心的劝告并好好的引导他，不能听从的话就停止规劝，不要自取其辱。孔子认为劝朋友要适可而止，不可强求。他又说，说侍奉君主呢过于繁琐就会招致侮辱，对待朋友呢劝告过于频繁就会被疏远。想引申一下，说我们交友啊要像月亮淡如水，不要像太阳过于热烈，过于热烈必致疏远。这里面有交友的智慧。说曾子说，说君子啊以学问来交朋友，以朋友来辅助仁德。交友做人成德，这里面也有某种联系，所以交友啊不可不谨慎。 实际上就像手钻沙子一样，就是你钻得越紧，实际上它流失的就越快。就是刚才您讲的说，实际上彼此之间的感情越热烈，实际上未来有可能就会快速的疏远了。所以呢，这是孔子在交友当中的大的智慧。关于过错，这个过错怎么理解，童老师？ 过错呢，就是自己呢犯过的错误，做的不正确、不适合、不符合正义。 关于过错，在《论语》当中究竟是怎么来论述的？我们一起来听一下。子贡曰：“君子之过也，如日月之食焉。”过也，人皆见之；耕也，人皆养之。子夏曰：“小人之过也必闻。” 人人都会犯错误，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？过而能改，善莫大焉。说只要勇于改正，就不会影响自己的声望，仍为人所敬仰。这对于正处在成长中的青年学生尤其具有警示意义。现在独生子女比较多，我们都是在鼓励、褒扬、赞颂的声中长大的，自己犯了错误呢，亲友可能轻描淡写， 那我们应该自己怎样对待这件事情呢？也给我们一点启示。 好了，那么刚刚呢，我们和童老师呢一起研读了一下《论语》当中的部分的章节啊，因为《论语》我们说了，它是语文高考必考经典篇目当中大部头的作品，而且呢，作为这个古代先贤的这个智慧，研读起来，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。而我们今天的节目一开始，童老师就讲了，我们更多的是从教材的角度出发。从我们同学未来的这个备考的角度出发来为大家进行的这种解读。那么其实对于论语的这一部分的内容，我们今天只是做了一个部分章节的这个研读，其实之后我们还要带大家去进行深入的思考，包括对比的阅读，当然更多的还有就是为大家进行相关的备考的指导。 论语呀，20篇，就是内容博杂精深。我们刚才的解读呢，主要是从我们要知道必备的一些知识，从这个方面给的大家做了一点适当的扩展。实际我想啊，同学们在学论语的过程中，从中可以做到修身方面的营养汲取，也可以得到应试方面的学习方法，还可以呢，在我们日常的为学的过程中，给我们一些现实的学习方面的一些启示。在这里啊，我想跟在座的各位听众呢，讲这么一个问题，就是刚才我在讲的过程中思考的一个问题，说为学，在我们高中阶段、初中阶段。有一个现象值得我们重视，就是在现在的这种信息比较发达的时代，我们静下心来读书的时间少了。所以我想谈谈读书，说为什么呢？刚才我们讲到，总担心别人不了解自己，总担心别人不知道不认可自己。孔子告诫我们要增加自己的本领，要提高自己的能力，要丰富自己的学识，这才是正道。其实说白了，要想提高自己的能力，提高自己各方面的学识，甚至于应试方面的能力，从语文这个学科来讲，读书是必不可少的。包括咱们北京市要考的名著阅读，还有其他的经典名著，如果有时间的话，都要抓紧时间去读。我曾经读过一篇文章，是谢冕先生的《富有的是精神》，这是他在给北大新生的一次迎新会上的讲话。他这样说，说学习要注重积累，积累说白了就是读书，不要拒绝老师给我们开的那一串长长的书单，等将来工作了，将来又要用到了，可能会感到书到用时方恨少。红岩没有读过，编程没有读过，论语没有读过，考试还要考，就着急了。当然我是就谢冕先生的话做一下现实的引申。谢冕老先生告诫北大的中文系的学子，不要拒绝老师开的那一段长长的书单，等工作的时候，你发现鲁迅没有读过，罗曼·罗兰没有读过，托尔斯泰没有读过，莎士比亚没有读过，这时候再想读就晚了。所以读书要积累，积累读书要耐心读，一本一本的读。不要学做聪明人，要先做呆子。如果不读书只想做聪明人，那最终只是个呆子。 嗯，

白鹭洲，纵为浮云能蔽日，长安不见使人愁。 刚刚是来自于江苏人民广播电台的主持人李杰老师的经典诵读，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今天的主讲嘉宾立波老师为我们详细解析李白的《登金陵凤凰台》。 教育面对面，名师天团重磅来袭。 立波，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、硕士生导师，南京师范大学中国古典文学与文化专业博士，汉语言文学博士后，中央电视台 CCTV 10百家讲坛节目主讲人之一。 大家好，我是立波，今天我们要赏析的篇目是李白的《登金陵凤凰台》。古人啊，以凤凰为祥瑞，所以凤凰来指往往要造楼起台，为的是留住那份有关凤凰的辉煌记忆。后人登临凤凰台，每每会想象凤凰的风姿。先秦时秦穆公为文萧而来的凤凰筑台的传说就屡屡见于古书。即便凤凰来去不定，甚至一去不返，凤凰台终究是长久留存的。不过凤凰流连之处想必太多了，以致凤凰台散落各地并无定所。南京的凤凰台也得名于凤凰的亲临，但与别处不同，它更成名于唐代大诗人李白的登金陵凤凰台。李白所写的金陵凤凰台故址在今天的南京城西南，据宋代余地记盛载，相传南朝刘宋的时候啊，有凤凰在山上出现，因而与山上起台，山称凤凰山，台便称凤凰台。李白另外有一首《金陵凤凰台置酒》，写的也是金陵凤凰台。可见关于凤凰台的位置和它的名称来历，古代说法不一。李白作诗的时候也未必搜求故事，或许只是诗人就凤凰台的名称进行想象和发挥罢了。随着李白诗流传得越来越广，他的诗句反倒成为金陵有过凤凰台的最有力证据了。元代诗人和评论家方回说过，李白这首诗虽以凤凰台为名，却不以此台为局限，他的心目游走于台上之景，更游走于台外的风光。尤其是五六两句，摩山斜水，种种自然的物象，仿佛只因极目的遗忘，才汇合成奇妙的景观。三山在今南京市西南长江边，是南北相连的三座山峰的合称。三山半落青天外，说的是从凤凰台望去，三山渺远，只有一半在眼里，另一半则落在了天外。宋代大诗人陆游有一次经过南京的时候啊，也曾经登上凤凰台，远望三山渺渺茫茫，若有若无。真的走到那个地方，陆游说距金陵才50余里。这种观感似乎可与李白墓中所见相互印证。水是长江水，有的说二水，有的说一水。一水是就江流的整体而言，而二水则就江水环周流过的部分而论。称谓虽有不同，视角亦有分别，但意思却是一贯。 二水中分白鹭洲，说的就是白鹭洲将长江水一分为二，与一水中分白鹭洲的描述其实是一样的景致。登台而望，有时看到一片实景，有时看到一片虚景。所谓实与虚，不过是眼前与不在眼前的分别。五六两句存乎写实，是写眼前之景，而三四两句却是虚实的柔和，由眼前想见不在眼前之景。吴晋指的是孙吴和东晋。花草衣冠，一个代指美女，一个代指官员。古丘亦即坟茔，幽静亦指墓道，都是前代的遗迹。幽静与古丘可以说是眼前之景，花草与衣冠却早已不在眼前了。然而花草与幽静，衣冠与古丘本是一体，彼此可以说有前世与今生的连结，又有生存与死亡的转变。因缘于这样的转变，这样的连结，繁华虚妄如梦的故事便在时空的交汇处和盘托出。三四两句虽然是互文见义，却因时代的循环往复，又带出了一点历史的悲凉。孙吴东晋以至后来的宋齐梁陈，总共六个朝代，先后建都于南京，故南京有六朝古都之称。六朝是史家的说法，也是诗人的说法。李白写金陵的诗，常常怀思古之幽情，遥想六代，凭借昔日宫殿与当今荒草的并列，依靠曾经美人与眼前坟墓的转换，将朝代的变故更迭缀合成盛衰兴亡的哀愁。花草尚有一层感官上的美好寓意，使苍白的怀古多了几分温情和美丽。登金陵凤凰台看似写登台所见，其实是在写不见，不见的凤凰，不见的王朝，不见的半山，不见的江水，不见的白日，还有不见的长安。这一连串的视而不见，便是这首诗全部忧愁的凝聚。而忧愁的缘故，李白说的似乎很直白，即所谓长安不见。七八两句有两个典故，浮云蔽日为其一，长安不见为其二。这个故事充满了智慧，也充满了忧虑。日远终究是看得见的距离，而长安却远得连距离都看不见了。长安不见与浮云蔽日两个典故相衔接贯穿叠合，才构成这两句诗意义的圆满。从长安不见的本事回看第七句，白日为浮云所蔽，诗人举目而不见日，以及看不见险阻。从浮云蔽日的比喻看第八句，长安代表的自然就是皇帝，奸臣媚阻，忠良放逐，皇帝与诗人之间有着重重的阻碍，隔着凤凰也飞不到的遥远距离。李白这首诗有人说是他遭受高力士等陷害排挤离开长安以后所作，有人说是诗人流放夜郎预设返回重游金陵时所作，并无定论。这两个说法的共同之处在于诗人的逐客身份，不同之处则在于放逐的时间和原因。李白一生寻求仕途功名， 不过从未成功。与其说是不得赏识，勿宁说是不得作为。所以李白对东晋建功立业的谢安亲眼相看，在其诗中多有表露。他跟随董王林顺江东下的时候，就写过“但用东山谢安石，君谈笑尽胡沙”的名言，大有自比谢安之意。他对金陵的情感，对六代尤其东晋的情节，也与谢安相关。情感归根到底，未能施展的寄托。登金陵凤凰台这首诗，固然可以解读为是某个生命节点之中突发的愿，也可以当作贯穿其一生的纠结，即求事不遇不安，百般挣扎始终徒劳。所以历代评论者很少谈到李白写作这首诗的生平背景，却反复探讨其与崔颢诗的关联。撇开译文不谈，读过两首诗的人大概都会感觉到他们的相似。所谓模仿与超越，就诗歌内部结构与字句而言，说的就是相似和不同。将崔颢与李白的两首诗合看，自然可以看到李白模仿的痕迹。例如崔颢诗以黄鹤的传说起笔，而李白诗以凤凰的传说起笔，又如五六两句皆以凝练的字句表现景观的壮阔，再如七八两句都以诗人的哀愁作结。两首诗的不同呢，主要表现在三四两句。崔颢诗上乘一二两句而来，继续讲述黄鹤的故事，形式上并不恪守七律平仄与对仗的规矩。李白诗呢，却将焦点移至沉寂，追溯现实物象的过去，登临之作随之变成怀古之作。在李白诗中，怀古的出现便是诗人的出现，而在崔颢诗中，等到相思的出现，诗人才露出真面目来。李白诗好在一个游字，好像看见了凤凰的身影。崔颢诗中的黄鹤一三两句说的都是去，似乎他从未停留，甚至从未来过。诗人写法上的差异，除去个人好恶之外，也因为围绕黄鹤楼与凤凰台展开的故事原本各有不同。也许凤凰台的典故不如黄鹤楼丰厚，无法模仿之处恰巧促成了李白诗对崔颢诗的某种超越。有趣的是，据说李白为了模仿崔颢，在写凤凰台之前先写过一首鹦鹉洲，算是热身了。而崔颢诗本身也有参照，即初唐沈佺期的龙池篇，不过鹦鹉洲和龙池篇似乎淹没在凤凰台和黄鹤楼的盛名之下了。可以说越是经典的诗作，越需要模仿的锤炼。如果没有崔颢的题诗，黄鹤楼可能依然是黄鹤楼，但如果没有李白的题诗，凤凰台恐怕就不再是凤凰台了。宋人林夕说过，凤凰台著名，以李翰林一诗也，于思翰林题诗时，台壁不耳。他的意思是说，没有李白，凤凰台就根本不会那么有名了。这说辞或许过激了些，这道理却是不言而喻的。可以说李白所建造的凤凰台的想象，胜却金陵无数真实的台阁。在李白心中，崔颢的黄鹤楼无疑是经典，但对后人而言，李白的凤凰台更是如此。当他们登台远望，看 看到的竟然不是凤凰台的景致，而是李白的诗。据说北宋诗人郭公甫曾与王安石共登金陵凤凰台，追赐李太白韵，远比历成一座近亲。一座近亲不免夸张了些，但这里仍然可以看出李白诗所享有的崇高声望，就连他的次韵之作似乎都能受到人们更多的关注。宋人汪元亮所作的凤凰台也是模仿李白之作，诗末两句云：玉箫声断悲风起，不见长安李白愁。如此已然不是吟咏凤凰台了，而是直接吟咏李太白了。后人模仿李白究竟与李白模仿崔颢不同，至少在动机上李白有超越崔颢的意思，后人却仿佛根本没有这样的企图，就算有好像也从来没有实现过。关于凤凰台的典故，所谓的天降祥瑞，起先是古人的牵强附会，后来是好事者的总是增华，等到李白诗的诞生，再后来的人既不去追究来历，又没有更好的演绎，李白诗反倒成为凤凰台的一篇注解，成为后来人登台时心中挥之不去的景观了。李白在书写金陵，金陵也在书写李白，六代的风华，帝都的气象，都在唤起他的乡愁。在南北朝的分裂时代，李白的先祖西凉君主李浩尊奉东晋的正朔，视之为华夏的正统王朝，他本人又熟识其实旧事，习染其家世文化，所以他在情感上特别认同东晋，在人格理想上特别认同谢安，金陵可以说是李白的情感归属地，所以他对金陵凤凰台的吟咏也处处透出故乡般的亲切和皈依。游走在今天的凤凰台，我们或许无法想象凤凰的形象，却可以想见李白的姿态，面对着滚滚江流，一个漂泊的逐客终于说出了他的忧愁，也终于寻觅到了他的眷恋。 共读中华经典，聆听诗词书韵。今天教育面对面品读经典节目就到这里，以上就是今天教育面对面的全部节目内容，感谢您的收听。稍后带给您的是楼市好声音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坐拥新机场，南望雄安城，毗邻副中心，兴业汇四方。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，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。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，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，祝福大家万事大兴。 庆祝改革开放40年，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。 千年大兴，百鸟栖息。我叫黑尾辣嘴雀，每年11月到南方越冬，第二年3月底到4月初离开南方，去东北和西伯利亚生儿育女，年年数千里往返，是典型的候鸟。在北京，一般春季或者秋季才能看到我们的身影。 我们黑尾辣嘴雀体长17厘米，两性头部颜色不同，雄鸟黑色，雌鸟灰色，嘴粗壮而强健，蜡黄色，嘴尖黑色，身躯壮硕，尾羽黑色。在东北，黑尾辣嘴雀常被驯养做笼养观赏鸟，